半至到四成。当每个月飞行时数恢复至70小时或以上水平，减薪幅度大约为 8% 至到 14%， 而机舱服务员亦都会减薪大约一成。另外会向地勤员工推出第三轮自愿参与的特别无薪假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放20日特别无薪假。公司行政总裁明年继续减薪 15%， 总监职级的管理层就在明年上半年度减薪 15%。 香港快运表示将会举行讨论会向员工讲解详情，并为有需要的员工提供协助。若果机组人员最终决定不接受新服务条件，现行雇佣合约将会终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881点，升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19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5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人民币6.58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76美元，卖出1,887.5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早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用智能产品点样可以保到他们的平安呢？一起问一下香港安老事务专家钱黄碧君教授。 夜晚黑的时候咧，长者可能要去洗手间啦，都好担心系会跌倒啊，或者系中风嘅情况。咁就有一个智能嘅长者离床监察器嘅。长者一离开咗张床嘅话咧，呢、这个监察器咧就会启动噶啦。佢会等大概15分钟到。如果15分钟之后咧，长者都唔翻嚟嘅话咧，佢就可能会盏灯啦，或者会发出一啲声响啦，吸引到家人咧去注意。长者可能唔知道会唔会有意外啦。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喂， 而家收铺翻嚟啦！ 屋企出边安装咗个招牌啊，光层层点瞓、啊？ 咦，我哋铺头都系咁添，一于签署户外灯光约章，唔好影响到大家。 系咪喺夜晚11点或12点到第二朝7点熄咗装饰、宣传或者广告灯光啊？ 系啊，减少光滋扰，仲可以悭电悭钱，大家就有觉好瞓啦。上环境局网页睇下啦。 我想同你参加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啊！你睇下想读哪一篇？ 好，等我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睇下先。嗯，有小王子啦，另一种圆满、爱丽丝奇境历险记、格林童话，同埋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金融卷。哇，5篇文章都好精彩。 11月30号就截止报名噶啦，你好快啲谂下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 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啦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接住就是李慧圖的越夜越精彩之后呢，咁开始我哋个半钟头的清晨爽利啦。今日日子是11月17号，农历是10月初三星期二啊。听到呢啲声呢，就是行过马路的时候呢都快啲，要喺转灯之前呢过到对面啦。最紧要安安全全，唔好心急。 要老师阿家会认真，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犹豫咗，必须清楚看真，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何解我恋爱想陪残忍，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动作少，简单偏偏最深，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若要冲，先生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去，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难道我要必先壮烈地牺牲去缓慢？ 郑融《红绿灯》，凡事都是安守本分，守下规矩，很多东西都会是就是襟一些，内疚一些，命都长一些。在过红绿灯的时候，尤其是就是一个可能听埋听埋，或者看埋很多一些情况，在我来讲就是过马路真的要小心了。等车停定，就算已经转了是行人的绿灯， 我都唔会系大安寺行过去，除非冇车啦。咁如果有个车咧，其实系即系埋紧嚟，你唔好谂住佢真系可能即系会停定晒俾你，或者当时驾驶者真系游晕紧都唔定，你都要睇佢嘅速度。如果个车系行，你觉得佢冇一个停意嘅咧，就千祈唔好大安寺过去啦。我都要等佢咧就停定晒啦，安全啦，我先过去吓，咁样会比较稳阵啲。就虽然是会迟少少，在这个咁谨慎的步骤里面迟啲，咁起码确保自己安全嘛。早晨啦，时间5:15啦，咁刚刚听完咧红绿灯啦，每一次听红绿灯咧，我都会谂起一啲做人要守规矩啊，样样嘢都系嘅。其实每一件事物咧，都有佢嗰个嘅规行啊规则喺住，你跟翻佢嘅做法咧，减少个机会错误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莫27度。今日会吹和缓偏东风，早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系多云，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嘅。今日咧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84%。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 很多知识我并未太懂，某个岁数便怀疑自信，当作胜利在年月中，曾令我孤单自豪，不再作准，背上问题越来越重。一堆责任在疲倦中，仍期望你动容，你认同，你认同一双肩膊，愿我还有用。曾太自我，无知的我，未知我是傻，大概人成熟了，才容易怯懦。而我是我年轻的错，全部看清楚，总会可找到更好一个我。想起当天太自大那天，试过鲁莽共谁人骂战，恨不老练造成缺点，还同大过了10年，总要变迁。有了世故自自然内敛，收起偏激要学习每天，尤其被责难时吃力时，脆弱时不经不觉大了才发现。曾太自我，无知的我，未知我是傻，人成熟了才容易怯懦。而我是我年轻的错，全部看清楚，总会可找到更好一个我。往日有很多激情很儿戏，枉费了几多的时机，自明白学识爱人，学懂了说道理，努力去想科学求更完美，到达了专一的年纪，当想法都改变，鼓起我有过勇气。 长大，咁唔系净系小朋友吓、啊，我哋即系睇住佢娃娃出世嘅时候，一路咧就要教导佢啊，公书教学啊，教佢点样做一个好人啊，有呢个道德观啊、价值观啊等等啊。咁唔系话佢大个咗之后就唔使理啦。其实呢个长大啊、成长咧、啊，喺一世里边咧。都会是用得着的。在任何阶段你经一事又会长一智。所谓经一事就是你有时在思考里面你会想到一些情况、哦、或者会这样这样我就会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会有一个想当然的一个答案。但是原来到真正来临的时候而你真的是当事人是在局中的时候你的想法呢又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事关己嘛。很多东西是讲的容易。旁观者亦都系好容易，虽然系真系旁观者清，但系要到做啲决策啊、思考、谂嗰个嘅过程，你要面对嘅时候咧，的确系啲艰辛嘅一个决定，或者一个好难过嘅心情，你都要去挨过。咁呢个咧，其实就系一个成长啦。其实呢个疫情之下咧，大家都系一个成长啊。疫情之下，你可能会有好多个变化，你嘅健康或者会有系改变啊。你嗰個經濟嘅收入有改變啊，同埋或者係家庭成員之間係經過一啲嘅事情之後咧，又或者有啲嘅摩擦啦等等，有唔同嘅一個變遷啊，咁呢啲咧都係需要大家去真誠啊、愛啊呢個心態咧去面對咧，先至會將嗰件事件係如果係雨過晴天之後咧嘅一個成熟嘅表現。否则的话呢有可能是即是两码子的事。所以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一个考验亦都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刚才的歌曲海俊杰的长大里面也提到啊以前呢可能未够成熟啊不知点啊等等。这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都一定是发生过其实都是很公平的。5:21啊，清晨爽利，早晨。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强行任性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 就算不算 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啊！吓，早晨啦，听紧嘅系清晨爽利嘅节目，咁而家已经接近五点半钟嘅时间啦。今日系星期二，星期二我哋喺六点后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会系崔博士，都系讲下前列腺增生嘅问题，继续呢个话题啊。 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油麻地广东道唐楼火警，屋宇署表示已经视察楼宇和涉事单位，确定楼宇整体结构安全。由于各楼以及二楼、三楼单位入口的防火门被移除，署方会向有关业主发出法定命令，着令纠正违规之处。屋宇署表示，事发之前并没有接获涉事单位更改用途或者违反建筑物条例的举报。署方2018年9月曾经向楼宇业主发出强制验楼和强制验窗通知，但是未获遵从。大厦业主代表向屋宇署表示会尽快安排跟进。 发言人又说，涉事楼宇属于1951年落成的建筑物，而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监管，并需要改善消防安全。根据记录，消防处和屋宇署仲未向那座楼宇展开联合巡查，所以未发出消防安全指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美国下任总统要同中国对话，透过沟通管控分歧，促成合作。97岁的基辛格以视像方式出席2020创新经济论坛，再谈中美关系。他认为美方首先要同中国领导人对话，建立机制，保持联系，讨论需要避免出现的问题。之后双方沟通的重点可以转向应该实现的问题。中美必须避免双方的分歧演变成冲突，并且希望能够促成一些合作。基辛格说，对中美双方而言，重要的是理解对方关切所在。双方必须了解对方的基本观点、原则以及对国家利益的定义，这样才能够顺利开展对话。俄罗斯新增22000多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创疫情以来最高纪录，再多303人死亡。俄罗斯累计超过194万宗确诊个案，33000多人不治。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新增病例首次超过2000宗。卫生部长穆拉什科话，目前全国新型冠状病毒床位使用率是84%。总理米舒斯京要求各地区确保有20%的储备床位。曾经同新型肺炎确诊者接触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结束自我隔离，返回世卫总部。谭德赛说，自己情况良好，没有病征，已经遵从相关指引，又说十分繁忙，看不到有需要接受病毒检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950点，升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26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58，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9，人民币6.58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99美元，卖出1,890.0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早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B B 啊，头先肚里入边个伯伯，如果有人陪佢过马路，佢就唔使死啦。 系啦，我听过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同行有爱》广播剧入边都话，交通意外发生嘅时候，长者大多数都系一个人过马路噶。 吓、啊、乜？你有广播剧听咩？ 唉，之前咪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嘅《有你同行》咯，会有《同行有爱》广播剧听嘅，我哋一齐翻去听啦。 由2020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085%，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边度？ 到。 制作技术员， 好啊， 撰稿员呢？ 喺度啦， 资料搜集员 呢度， 主持 喺度啊， 仲有我呢个计划统筹人啊，六个岗位到齐晒啦，出发。 但是我哋去边啊？ 交申请表，申请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咯。 啊，去 cibs.rthk.hk 填网上申请表咪得咯。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又面对新嘅一日啦。11月17日系今日嘅日子，1117，农历系10月初3，星期二。每一日咧，咁我哋都系话面对新嘅一天，都有唔同新嘅挑战，有唔同嘅事情发生。咁喺2020年嘅一件大件事咧，就全球嘅人都去面对嘅，就系呢个疫情。咁好多嘢我哋又控制唔到，唯有系即系一路知道有啲咩可以做嘅咧，就去改变自己嘅心态啊，改变自己平时嗰个嘅可能冇咁着紧嗰个清洁嗰个个卫生嘅情况咧，都会应该喺呢一次嘅疫情之下咧，其实个个都学会咗去保护自己啦。咁尤其是咧就系喺即系搭地铁嘅时候啊，或者喺啲即系交通人多嘅时候，或者你喺搭 lift 嘅时候，而家发觉咧个口罩咧真系一个好大嘅保护。喺即系谂翻你以前嗬，咁嗰时咧系喺戴口罩嘅时候咧，就觉得人嗰、那个人一定系病噶啦，病先会戴口罩。咁而戴咗口罩咧，都会令人觉得有色嘅眼镜去望住。咁现时咧就已经唔系啦，知道一个保护嘅作用。日后咧，如果系喺呢个真系希望雨过天青天啦，冇呢件事件嘅时候咧，个个都话啊，我都会识得咧，将来咧都要戴定口罩啦。喺一个人多嘅情况之下咧，都会系咁样嘅做法咧，就保护自己。就算嗰人咳咧，都冇以前咁哇，直接去即系会或者影响到自己。啊，其实谂翻以前咧又得嘅，觉得你冇戴到口罩啦，喺逼人嘅地方啊，逼 lift 咧，咁咧就有个人咳，当然你都会介意，但系嗰、那个戒心冇而家咁重啦。同埋喺食嘢嘅地方都系啊，其实而家咧习惯咗咧，又觉得咧有嘢分隔都几好，就最好唔好搭台啦。喺呢个疫情之下咧。有时好难讲，如果你做生意嘅已经咁难做，如果你唔俾人哋话搭台嘅话咧，又好似人哋会做少啲生意。所以喺我嚟讲咧，我都会选择一啲咧，佢哋都会识做嘅，喺啲餐厅就知道咧客人嘅心理啦。你坐咗落去咧，就唔会要安排一个人嚟同你对坐噶啦。咁当然客人自己都要识做，你就唔会一个人霸咗人一张大嘅台啦。如果人哋嗰个系有啲两人台，有四人台，或者甚至乎六人台，你只系一个人去嘅时候，就坐咗人哋一张四人或者六人台咧，都唔好意思啦，系嘛？所以有啲嘢咧，要大家识做嘅，大家识做咧就会好啲。咁啊，讲开个分隔嘅时候咧，就好有层次嘅分隔咧，咁样咧就觉得个心安理得多啲。你同你嘅朋友欢聚啊，倾偈嘅时候咧，都知道系隔篱有好多人嘅时候咧，但起码有一个位隔一隔，一个社交距离嘅隔一隔咧，咁又会安心好多。呢、这个就喺疫情里边咧，都学会咗原来用吓呢啲咁嘅方法，反而自己都会心安理得一啲。星期二清晨时间5:40，气温23度。 心已火，让火烧了我，燃烧。 真爱境界，人不顾身，让痴心去破破黄土地里，活我真挚爱的歌，情浓些。 叶倩文的《焚心以火》早两日即是这个油麻地的广东道唐楼发生几件火警的事件，真是一个悲剧，也真是一个人间炼狱。本来一件开心事就变成一个这么悲惨的事。每次是听见这个时候呢，都即是想起那种的如果是有亲人是在其中，咁而嚟呢嗰種嘅心痛嘅情況咧，就可以想像得到。咁然之後事後咧，通常咧都會檢討下啦，到底咩事咩情況咧？咁梗係會啊，呢個又係一個驚一時長一智。但係呢啲情況咧，即係有時咧係你話追悔翻咧，就係事前要即係做好曬所有嘅嘢。有時咧任何大小事都係嘅，就算一啲小事咧，有啲人會覺得唔緊要啦，係冇所謂嘅，冇事嘅咁樣。但原來有啲嘢嘅就小心駛得萬年船。咁喺事後檢討，唔係話係話乜嘢嘅，係要什麼責任，而係提醒自己，我哋會喺嚟緊嘅時候，有啲嘢係自己或者會係咁樣嘅情況嘅時候，你都要檢查下有冇咩唔妥善咧，你都去做一啲嘅補救啊。咁唔想有呢個悲劇嘅發生嚇，一家人開開心心又變到咁樣嘅時候。咁其实呢个都系事后嘅创伤咧，我谂应该有关嘅当局咧都会系去一路帮呢一班嘅受害者。咁火咧系真系好得人惊，但系每一样嘢咧都有佢啲嘅用途嘅。当你用喺正当嘅用途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佢好浪漫。 烛光晚会又点起少少火啫，可能提起呢样嘢又好惊嗬，咁都系暂时冇住。咁啊，譬如话系火炬啦，你奥运嘅火炬你都有啲火，你系 barbecue 咧，你有啲火，喺一个适当嘅用途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 OK。但系当佢演变成一个咁大火嘅时候咧，又真系一种即系好恐惧嘅嘢。时候如果有个暖炉，有火炉取暖咧，咁就几好嘅。 红红星火，连我苦痛多， 连我在世上如许苦痛多。 明明亮光，为我消灾去祸。 郑少秋的红红星火，早晨时间仲有十分钟到到清晨六点钟啊！听紧嘅系星期二的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咧，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今日天气方面，早晚系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和缓偏东风。早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是多云，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 早晨啊，各位，我是李慧思。通常我不用比赛的时候都会7点钟就起身的了。

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罗文嘅呢首经典嘅歌曲，亦都系写得好，即系写实啦。当然写词嗰个功力亦都系可记一功啦。咁而加上演绎，即系成为呢一首咧，都系我哋香港人大家系艰辛嘅奋斗之下嘅一个成果。我哋都系需要去艰辛努力，为自己作一个交代嘅吓。 华盛顿合我心，为你煮咖啡，你带香又带金，是那黑咖啡，默默斟着咖啡，愿意斟到死，让美酒伴咖啡又会兴奋些，一杯饮过再一杯，好倾美艳夜，为你煮热咖啡，份爱轻快些，你倾共你饮，默默斟咖啡，让爱心着咖啡，在你心满泻，是这杯热咖啡令我升更啲，知己相见最好倾，心宵未炎夜。 亦都应该要同酒店业界商讨设立检疫专用的酒店，以便当局监察禁止探访。再多七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六间小学和一间幼儿中心，涉及179人，全部情况稳定。最新爆发的幼儿中心是在旺角的香港保护儿童会同乐居，六间小学就分别在湾仔、九龙塘、深水埗、油麻地、火炭和东涌。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会向学校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樽，为受影响班别的师生进行病毒检测，并建议有关班别在未获得检测结果之前停课不少于三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

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系11月17号，农历系10月初三，星期二。而家系6:02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受一股较为潮湿嘅偏东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华南沿岸天气温暖，早晚有微雨同埋薄雾。预料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星期六抵达华南，下周初该区早晚稍凉。今日天气预测就早晚部分时间有阳光，部分时间多云，应该是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是天晴的，最高温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早上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明日大致是多云，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现在温度23度，相对湿度82%，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的朝头早啦，这个时间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喺树嘅。早晨，崔博士。 阿詹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我哋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都讲咗好多篇吓。喺未开始我哋今集个话题之前咧，又复一复听下你作嘅金句先。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系啦，咁啊更年期里边咧就有前列腺病变啦，咁而上一次咧我哋就讲前列腺增生嘅问题吓， 系啦，开咗呢个话题 嘅啦，咁、今集咧就继续呢个话题，就从呢个中医嘅角度嘅话题啦，嗬， 冇错啦， 中医其实点睇前列腺增生啦吓？ 呢一个病咧喺中医入边就属于一个叫做龙闭嘅范畴啊， 龙闭啊。 病字部入边一个生意兴隆嘅龙， 哦， 闭啊闭塞个闭啦，嗱，龙闭系咩意思咧？简单理解，小便不通、塞住咧出唔到添，咁中医梗系通过辨证分型啦，然之后对症施治嘅，咁发觉咧咁样做系有助缓解到啲症状同埋减少并发症嘅发生嘅噃。 咁但系其实个原因系点解嘅咯？嗬？ 从中医角度理解咧，呢个病咧同好多个脏腑都有关噶噃。首先第一个咧就同个肺有关啦。 系， 我哋话肺有宣发同埋缩降嘅功能，如果呢个功能失调咗咧，咁就唔掂。咩叫宣发缩降咧？简单嚟讲，即系话可以透气啦，嗰啲污糟气、二氧化碳嗰啲呼走佢啦。咁另外咧有唔清洁嘅嘢，有痰啊，有细菌咧，可以咧将佢清除啦。呢个就宣发缩降啦。 系， 咁如果呢个失调咗咧，中医认为咧肺咧。对于身体水液嗰个调节控制咧，都系有作用嘅。如果功能失调，唔可以通调水道啊，咁啲水液咧就下注膀胱啦，拱晒去膀胱嗰度，咁令到咧下焦塞住晒咧，就小便不利啦。 系，咁呢个就系由肺嗰度引致咁样样吓。 系啦，从中医理论嗰度咧去理解嘅。 咁第二点咧？ 呢个就易啲啦，因为感受湿热啊。大家都聽過濕熱啦，係咪？即係有啲咧發炎啊、感染嘅現象嘅，又或者咧食咗好多咧啲肥膩嘢啊、煎炸香口嘢咧，咁令到脾虛，脾虛就會困濕，啲濕鬱耐咗咧又會化熱喎，又係變咗濕熱啦。咁啊濕熱下注啦，落到下焦，中醫認為咧腎臟啊、膀胱嗰啲地方咧處於嘅地方就叫下焦。有濕又熱。尤其是啲熱咧，就會灼傷咗膀胱嘅陰絡啊，即係嗰啲經絡系統嗰啲絡啊，令到小便咧屙出嚟咧又痛痛地又唔暢順啊，滴下滴下咁啦。 係，咁仲有咧第三點係點啊？ 嚇，呢個就脾虛。如果你脾虛耐咗咧， 個人咧中氣就唔夠啦。你夠中氣咧，就將向下流走嘅嘢咧就 hold 住佢，提住佢，升翻上嚟。 係， 都唔夠氣拉住啦，所以就唔能夠濟弱膀胱啦，令到小便咧成日上去上去，甚至咧失禁添嘅。 係，咁另外個腎嗰個係咪都有個重點啦 嚇？啊，你又好嘢喎，冇錯。你知道小便梗系同肾都会有关啦，中医嘅理解。 系、 病得耐，肾阴亏虚，肾阴肾阳咧，大家互相扶持嘅，要平衡嘅。阴虚咗啦，咁个阳咧就冇咗扶持，令到气化不利。咩叫气化不利？中医咧将尿液生成嘅过程咧用气化嚟形容嘅。 嗯， 啊气化都唔掂啦，咁小便咧就好密，但系又屙得唔畅顺，甚至咧滴滴下咁样出嚟嘅。 系。哇，都好多情況嚇，咁啊講咗四點啦，第五點係咩啊？ 第五點咧就係病咗好耐啊，或者中藥啊，或者咧年紀大咗啦，中醫話命門火衰呢啲咧，命門啲火燒唔起啦，即係腎陽受損啦，即係個陽氣唔夠啦，咁又會影響個氣化啦，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嘅、氣化不利咧，又係小便唔掂啦，一滴滴咁出嚟咧，甚至咧出唔到啊，就係龍閉啦嚇。 是最后一点你说总共有六点嘛，是吧？ 是啦，咁呢个咧就同情绪有关嘅，中医情绪就叫肝郁啦，肝郁就气滞啦，啲气行得唔好咧，啲血就滞下滞下会变瘀啦，又或者外伤啊、撞到啊或者久病咧都成瘀嘅，咁一有瘀咧，甚至包括咧有生嘢啊、肿瘤嗰啲噶啦，困住咧喺下焦嗰度塞住咗膀胱尿道，令到小便咧好难出啦，滴下滴下。咁甚至咧会阴啊、小腹咧都会有胀痛嘅感觉嘅， 即系听落去咧都好烦啊！如果当事人咧真系都唔知点算啊！ 系啊， 啊咁咁多原因，中医又点处理咧吓？ 嗱，中医就嗰四个字啦，辨证论治，将佢分开做唔同嘅症型，然之后咧针对嚟治疗嘅。嗱，根据头先嗰啲病因病机嘅理解咧，一般咧都可以分为咧好多个嘅， 系 包括咧肺热涌滞、湿热下注、中气下陷。肾阴亏损、肾阳不足、肝气郁滞，同埋下焦瘀咗。 吓瘀咗？ 呢、这个瘀咗咧，淤血嘅瘀，同埋咧阻滞嘅阻。 哦，即系可能都系有啲瘀嘢阻住咗咁。 冇错啦，有啲唔好嘅嘢啦。 系、哦，哇，真系要听多啲先明解多啲啊。咁啊，呢个情况咧就留翻下一次先同大家详细讲 啦。冇错啦，下次我哋逐个正型讲下佢。 听完啲理论嘅嘢咧，又听下啲古仔，可以松弛翻， 唔使咁闷。 系啦系啦，咁有咩古仔咧？今日 嗱，今日古仔咧就同呢个前列腺增生系冇乜关系嘅。 吓， 不过。因为大家都知啦，新冠肺炎嘅疫情一路都挥之不去，影响咗我哋咧，大众市民完全咧冇得出外旅行啊！ 系啊，个个都话哎呀好闷啊，点算呢？以前咧可能已经飞咗去第二度玩噶啦，咁样 困晒香港。 系啦，咁唔紧要，都本地游啦吓。 嗱，最近咧好似香港疫情咧稍为缓和咗，咁咧本地嘅旅游团啊。咁就唔使話四人限聚令啦，曾經放寬到去多30人一團啦，係咪？ 都好啊，都即係喂30人都算好噶啦。通常可能跟一個團都咁上下噶啫嘛， 冇錯啦。咁因為呢個契機咧，令到唔少有啲腦筋靈活嘅商人咧，就希望把握到嘅時機，振興佢哋咧本地旅遊業啦。咁最近咧，我睇到一則相關嘅網絡笑話，網上睇到嘅。唔理你個虛構或者真有其事咧，你聽完之後，你覺得呢個老闆真係食腦啦。 好，聽下呢個係網絡嘅笑話先嚇，點咧？ 嗱，話説新界有一個魚塘，咁就喺呢個時間咧開放俾啲人咧垂釣，咁啊由朝釣到晚都好啦。總之你嚟親就每人收500元。 啊，哇，都好緊要喎、收費。 係啊，似乎幾貴，不過有一個好吸引嘅條件，就係如果你完全釣唔到魚。你唔会空手走嘅，鱼塘都会送翻一只活鸡俾你。 哦，都叫安慰奖。 系啦，哇，咁因为呢个条件就吸引咗好多游客咧去光顾啦，好多人喺度钓鱼。啊，不过咧真系奇怪，由头到尾咧都冇人钓到鱼嘅。 可能个技术唔得系嘛？ 可能系啦。咁啊，到走嘅时候咧。人人都攞只活雞咧離開嘅， 係都叫有嘢拎住翻去，開開心心。不過 咩？個個都好開心啊！亦都覺得老闆，哎，好有人情味，好有意思。 係係。 好啦，後來咧有一個遊客又覺得奇怪，咁、 嗯、 撞到個釣魚場嘅看更，就同佢傾下偈。 係、 嗯、啊，就原來咧有個秘密嘅噃。 咦？係點啊？ 係原來呢個魚場老闆咧，本來係養雞嘅， 係 唔係養魚嘅？咁但係啲雞咧養得太多，喺疫情之下咧。 又祭司，因为不是太多人敢吃鸡了。 哦，所以怪之个个即有理无理，他都送回鸡给他。 他不是养鱼，但是呢被他想到条桥泵好点水，就放点鱼苗下去，根本呢你就不会钓到大鱼的了。 哇，原来咁系生财之道吓，所以怪之个个攞只鸡啦，根本你钓唔到鱼，嗰啲系鱼苗嘛，你话 叫做偷换概念，用鸡嚟换鱼， 系 随朋友精啊，你鸡咪最多200多蚊只，系咪？我收咗你500， 可能佢唔使添啦，佢成本 咪就系咯，系咯。 嗱，不过讲紧咧，呢个都系一个网络嘅笑话，得啖笑嘅啫吓。实际上其实如果真系真有其事嘅时候咧，呢个方法都真系唔系几好， 有少少呃人。 系咯，咁但系咧，可能嗰班人觉得嚟到你呢度啊，真系有人倾下偈啦，或者吓。 唔系你真系有鱼就唔同。 系啊，咁但系呢个就系道出咗咧，其实佢都系要谂计自己生存啦。 冇错，所以话嘅食路啦。 系啊，系啊，咁啊呢个故事啊听过啦，等大家轻松轻松一下先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又去继续讲翻咧，就一路以嚟咧好多集咧都讲。讲到系有关崔博士，你有份研究嘅一只喷鼻中药吓， 冇错。咁我哋咧曾经介绍过呢个喷鼻中药同埋对抗新冠肺炎嘅来龙去脉啦。 系、 啊，我谂住都要做个总结啦。咁啊归纳咗有三点，今日讲咗一点先。 系 嗱，尽管呢个喷鼻中药咧喺防治新冠肺炎可能带到一啲曙光嚟啊，但系到目前为止都系咧唔够详尽嘅药理学研究资料啦，同埋大型嘅临床研究数据嚟支持嘅。 吓。 因此就唔可以就咁判斷話，誒、哎、佢可以咧就係防治到新冠肺炎。 嗯，啱嘅，即係有時兩邊都要睇一下。 冇錯啦。 嗯。 當然啦，佢喺治療鼻敏感方面咧，我哋由早前提過嘅科研文章發表，到而家你已經接近有10年啦。咁我哋希望佢對防治一般流感同埋新型流感可以發揮到作用。 嗯。 從中醫角度去理解咧，中醫認為咧，肺系即係上呼吸道咧，概括嚟講，肺系上通咽喉。开窍于鼻，即是同鼻啊同喉咙都相通嘅。 嗯， 所以鼻黏膜嘅防卫功能咧，可以讲系整个上呼吸道对抗外邪嘅第一道防线嚟嘅，举足轻重。嗱，如果我哋能够加强呢个防卫能力，必然咧有助减少上呼吸道疾病嘅发生啦。 嗯，系咁啊，唔该晒啊，崔博士呢几集嘅一路有啲提供，有时有啲新嘅资讯咧，都系可以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啊嘛，系嘛？ 仲有两点归纳，留翻 下次讲。 好，去到我哋汤水嘅时候啦，今日有啲咩介绍咧？ 嗱，介绍一条同前列腺增生有关嘅汤水，叫做四子护腺汤啊。 四子边四子咧？ 四子咧就系杞子啦、桑葚子、车前子同埋南瓜子。 系。 简单讲下，呢、这个线就系前列腺啦吓。四子护腺汤一人量嘅。 系。 咁材料咧，杞子、桑葚子同埋车前子各10克。嗱，车前子好细粒，所以要包住。杞子咧就厚下。 系。 仲有一样主角嚟嘅南瓜子。 哦。 50克。 系。咁点样整法咧？ 嗱，洗净啲材料，南瓜子、桑葚子同埋车前子咧，大约用4碗水猛火煲滚佢，收慢个火煲多30分钟。 嗯。 最后咧。嗰10多分鐘就放杞子入去，再煲。咁煲完咧就飲湯食杞子，南瓜子都食得喎，一定食埋佢喎。咁、就可以加強令到呢個前列腺增生嘅嗰啲症狀咧舒緩嘅功效嘅。 好啦，你又想知道嗱，呢四子佢分別嗰個功效係幫到啲咩咧？嗬？ 嗱，杞子同埋桑葚子咧都係補益藥嚟嘅，能夠滋補肝腎。杞子咧，我哋話佢益精明目啦。桑葚子咧能夠養血生津嘅。咁南瓜子咧，啱啱我简单介绍下啦。 系， 咁佢有抑制前列腺肥大嘅作用。咁啊，车前子能够利尿通淋、清肝明目。咁成个汤水夹埋咧，就系滋补肝肾啦，利尿通淋，能够抑制前列腺嘅肥大增生啦。 系，好啦，就头先你都话啊，一阵间会详细讲下，就系呢个南瓜子系咪就系呢四子里边一个好重要嘅子咧吓？ 冇错啦，佢系主角嚟嘅。 系， 咁南瓜子系咩咧？即系嗰啲白瓜子嗰啲啦吓。咁系中医药入边嘅驱虫药嚟嘅，我嚟驱一种虫，就猪肉嗰种绦虫啊，啊好难搞嘅。 系 嗱，咁佢药性咧就系味甘平性嘅，仲可以用嚟咧医糖尿病噶噃。 嗯， 嗱喺本书叫《中国家庭神效自然疗法》入边咧，就介绍咗南瓜子原来真系有抑制前列腺肥大作用嘅。嗱，咁个食法系点咧？教你每日咧食南瓜子。50到100克， 系 我哋个汤水用50克，你用多啲都得嘅。要一次过食完，饭前饭后食都得嘅，又唔使戒口，照常饮水。不过就最好唔好饮酒。书入边就话你持续食2-3个月，甚至4-5个月咧， 就會見效嘅。 嗯， 我又講一講啊，我雖然冇乜前列腺嘅問題，真嘅，不過咧覺得咁有用，預防都好啊，所以我日日而家咧都食一二十粒南瓜子嘅。 哎，哇！呢、這個真係好大嘅 tips 嚟嘅喎。喂，即係男士就食啫，就如果女士都中意食嘅， 完全冇問題。 嗯， 我太太見到我食，佢買一大羹又係喺咁食添。 但係會唔會又唔可以過多啊？ 50-100克啦，我一日食一二十粒。咁我太太有糖尿病啊，我话诶好啊，食都好啊。头先提过啦，佢可以咧对糖尿病都有帮助嘅。 嗯，系好，咁啊唔该晒先吓。好啦，咁啊差唔多时间咯，大家咧就系随时咧可以喺我哋嘅网页咧听翻今集一啲嘅细节嘅内容嘅。咁我哋嘅网页咧就系香港电台啦，15台啦，3w.rthk.hk。下个星期讲咩咧？头先都提过下嘅，而家再讲一次先吓。 我哋头先咪讲前列腺增生喺中医角度咧，临床上就分开几个症型嘅。 嗯， 下次就逐个讲下啦。 系好，唔该晒车博士，下星期二再见啦，拜拜。 拜拜。 豪气傲笑万重浪，热血热胜红日光。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背经要自强，热血男子，热胜红日光。 男儿当自强啊！听日我哋会继续讲下咧，肌肉越锻炼啊，机不可失。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宣布胜出美国总统选举的拜登表示，美国必须同其他民主国家联手，在全球贸易政策中统一立场，抗衡中国。拜登在特拉华州就经济政策发表讲话，并接受记者提问。他说，美国需同其他民主国家保持一致，以便制定规则，而不给中国同其他国家决定结果。不过他不会奉行惩罚性的贸易政策，取而代之，他会令美国工人更加具经济力，更加具竞争力，并确保劳工和环保领袖参与美方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拜登说，他已经就贸易问题和一些国家领袖交谈，但是没有详细讨论具体行动。世界卫生组织证实，自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世卫总部有65名员工确诊，并正在调查可能的小型群组感染。世卫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世卫负责疫情应对的技术主管说，有些个案可能与总部有关，但亦都有可能在总部以外感染，世卫正在调查。其中五名员工上星期确诊，全部人情况良好。美联社取得的世卫内部电邮显示，确诊的世卫员工之中大约半数在家工作，另外有32名在总部大楼工作。群组感染涉及五个人，当中四人属同一个团队，另一人曾经同他们接触。另外曾经同确诊者接触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结束自我隔离，他说自己情况良好，没有病征，不需要接受病毒检测。油麻地广东道唐楼火警，屋宇署表示已经视察楼宇和涉事单位，确定楼宇整体结构安全。由于各楼以及二楼和三楼单位入口的防火门被移除，署方会向有关业主发出法定命令，着令纠正违规之处。屋宇署表示，事发之前并没有接获涉事单位更改用途或者违反建筑物条例的举报。署方2018年9月曾经向楼宇业主发出强制验楼和强制验窗通知，但是未获遵从。大厦业主代表向屋宇署表示会尽快安排跟进。发言人又说，涉事楼宇属于1951年落成的建筑物，而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监管，并需要改善消防安全。根据记录，消防处和屋宇署仲未向那座的楼宇展开联合巡查，所以未发出消防安全指示。再多七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六间小学和一间幼儿中心，涉及179人，全部情况稳定。最新爆发的幼儿中心是在旺角的香港保护儿童会同乐居，六间小学分别位于在湾仔、九龙塘、深水埗、油麻地、火炭和东涌。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会向学校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樽，为受影响班别的师生进行病毒检测，并建议有关的班别在未获得检测结果之前停课不少于三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早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三十四分啦，欢迎收听十一月十七号星期二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油麻地港东道唐楼七人死亡火警，仍然有七个伤者危殆，有消防。